醉，手里握着蝴蝶杯南飞，耶耶不醉不归。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，当时空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、有罪。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 我听你慢慢说， 说好不消遣忘掉， 我听你犯的错 是彻夜为我点的火， 在那花店， 在那花店里，我犯了错。我的山水全部褪了色，多情的打扰情缘啊， 犯了错。 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，在那花店里，我犯了错。 我心里犯了错， 说好过笑天忘掉， 我心里犯了错。

见江枫霜了脸庞，望不见故乡，满眼的黄沙，蜿蜒的伤疤，没有泪流下。我就像风飞沙，何时能停下？我向苍天呐喊，像个一悬崖。肩上的月光踏破了雪花，想念你家乡。无情的步伐，无悔的情话，一向一沙哑。我就像风飞沙，放不下你牵挂，无奈岁月不等，回头已白发。 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

想念你，亲爱的妈妈。家务走遍天涯，没有一个家。冬天的风大，夹着雪花，把我的泪吹下。走啊走啊走啊走，走过了多少年华。小草正在发芽，又是一个春夏。在外想念你，亲爱的妈妈。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，没有一个家。冬天的风大，夹着雪花，把发芽，又是一个春夏。 早上七点，哎呦，不错哦。那么早起啊，早餐吃饱一点。我是周杰伦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原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在听，都在听。 是爱。